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。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叫何婉一，今年21岁。我希望我的头发可以慢一点长，因为对于我这种不太擅长和理发师交流的人来说，每次剪头发都是一次和命运的博弈。每次当我把心愿结衣的照片给村口的 Tony 老师看过之后，他都跟我说，这发型特别适合你。这就给我一种这次一定可以战胜命运的错觉，然而最后往往还是我输了，所以我希望我的头发能够慢一点长，这样我就可以少输给命运几次了。 任你一刀一剑修剪我的容颜，一天一月一年，慢慢把我改变。你的心太柔软，却把忧伤斩断。任你一刀一剑修剪我的悲欢，一分一秒一生渐渐变成习惯。靠在你的臂弯，连冬天都温暖。就算长发会短，就算直发会弯，你是我的理发师，交给你我就不管。就算漫漫长夜把我白发污染，有你这个理发师，其他与我无关。任你一刀一剑修剪我的容颜，一天一月一年，慢慢把我改变。你我非亲非故，却又不解之缘。任你一刀一剑修剪我的悲欢，一分一秒一生渐渐变成习惯。情丝被你梳理，连回忆都不凌乱。就算颜色会减，就算回忆会但，你是我的理发师，交给你我就不管。就算重重时光摧毁服饰装扮，有你这个理发师，其他与我无修剪我的容颜，一天一月一年，慢慢把我改变。你的心太柔软，却把忧伤斩断。任你一刀一剑修剪我的悲欢，一分一秒一生渐渐变成习惯。靠在你的臂弯，连冬天这个理发师，其他与我无关。理发师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。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 你有所感悟。 长度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，我选择何方？ 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，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。 雪，

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一恋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人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。香楼软土丘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铜，鸡背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可惜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。 是人休，欲走还留，却难收回首。一把酒唱完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

分钟终于我人抬头看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家美与现实之间两难。过了很久终于我人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，你也是我的我的我的

责任和记者空劳负责也，这只为不知在在不在乎责任和记者寒山着字眼，不知为知之不在乎在乎责任和记者记人生也。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现在看看我们的青年他们在想什么，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。问故知新知处变不惊呼，尊师重道者 在美梦里，也留不住的春天，在吹醒那个冷风中，一片朦胧。太阳更大，只是透不进来，我们还是觉得给我一点温度。太阳更大，还是透不进来，我们还是觉得冷，给我一点温度。 我经过人民路和夜雨路的交叉口，有一个老板问我要不要买一束花，而我只是一个旅客，我没有固定的居所，而我只是一个旅客，住在一个面海的房间。

想听什么？ 流畅，湖面担心自己的内伤。

没有